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69集，夜晚来客二。轩辕凛在御书房里坐不住，往常不觉得，如今才知道时光难挨，简直一日三秋。张晋忠难得见他如此，面露好奇，这是怎么了呢？轩辕凛拧着眉头，合上那颇有些啰嗦的请安折子，眼神一扫，瞧见张晋忠靠着柱子走神，姿态与陈欢颇为相似，不由心里一动，开口道： 你说若想一个人开心，做什么才好？ 张晋忠左右瞧瞧，御书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这话应当是问他的，连忙上前一步，心里琢磨着，这说的应当是陈荣，难不成两人又吵闹了不成？可今早伺候的时候也没有小太监提醒他什么，张晋忠摸不着头脑，说话越发小心。 这讨人开心，自然要投其所好。 投其所好？ 轩辕凛眉头拧得更紧，陈欢喜欢什么呢？银子？可他走的时候，御书房里藏着的银子一文钱也没带，大约也没有那么喜欢。可不喜欢银子还能喜欢什么呢？轩辕凛抬手揉揉眉心，他竟然连这些都不晓得，果然是太不上心了。他看了眼张晋忠，若说还有人了解陈欢，那也只能是他了。他咳了一声，有些尴尬，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张晋忠却越发摸不着头脑，心不由提起来，皇帝最近脾性颇有些阴晴不定，纵然不会轻易发作他，可着实让人心惊胆战。好在对方虽然脸色略显狰狞，可语气却还算和善。 他在大明宫里住了许久，你总当知道他的些许喜好吧？ 张晋忠松了口气，有些哭笑不得，心道果然是要讨陈荣欢心。可那是个读书人，送笔墨纸砚总是错不了的，何必纠结？想到这里，他便提了一句。轩辕凛面露惊讶，陈欢竟然喜欢这些，他觉得哪里不对。陈欢伺候他这些年，从没见他动过笔墨，私下里即便喜欢，只怕也有限。想到这里，他面露不满，只觉张晋忠对陈欢实在敷衍。 不妥，可还有别的？ 张晋忠见他面露不愉，也不敢多言，心里却纳闷，读书人哪有不爱这些的，怎么会不妥呢？难不成是嫌俗气？堂堂天子送些寻常东西确实有些丢人。他脑中灵光一闪，忽地想起很久很久之前，齐萧为讨谢凤还欢心，曾寻摸不少志怪奇谈送去，想必读书人也多喜欢这些。他试探着提了一句。轩辕凛脸色仍旧不见缓和，心情也越发糟糕。陈欢私底下竟然会喜欢这些，那自己瞧见的陈欢到底几分真几分假呢？可见张晋忠总是绕着这些东西说来说去，想必陈欢是真的有几分喜欢的，既然要让他高兴些，又何必顾虑这许多？ 摆架藏书阁。 张晋忠连忙应声，命小太监去传銮驾， 宣贤王同去。 是。 小太监带了皇帝口谕，一路小跑到了贤王府，却没能见到人，因为贤王殿下还在内室里没出来。小太监急得抓耳挠腮，却不敢进去催，只能一口一口地喝茶，安慰竖起耳朵听了听外头的动静，又探头往房梁底下看，贤王还十分淡定地在喝茶，小七缩在角落里有些倔强地戳着。室内一片静谧，轩辕镜突兀地敲了敲桌子， 还不说？ 小七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垂下了头，抿着嘴角不吭声。轩辕镜眉梢一挑， 夜不归宿，你倒是能耐了。 大约是听出来他有些生气了，小七飞快地瞄了他一眼，张了张嘴，仿佛想说些什么，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，只得闭了嘴，慢吞吞走过来跪下请罪。 轩辕镜盯着他的头顶看了两眼，忽然探手拽着他的耳朵，将他扯到了自己跟前。本王等了你一晚上。小七又看了他一眼，耳朵悄悄红了。轩辕镜哼了一声，将他的面巾扯下来。小七躲了一下，但耳朵被人扯着，这一下也就没能躲开，仍旧被轩辕镜将面巾扯了下去，露出还青紫着的脸来。小七连忙垂下头，不肯让他看自己，下巴却被一只手捏住，强迫他抬起头来。 附着。 轩辕镜眉头一拧，两人对战全凭实力，小七输就输了，即便是伤了残了，他也不好说什么。可这专往人脸上招呼，这就实在过分了些。小七十分羞愧，属下技不如人。轩辕镜从怀里掏出药盒来，用手指沾了一下，轻轻涂在他脸上。小七动了动嘴唇，小声道， 属下现在很丑。 轩辕镜敲了敲他的额头，你便是不挨打，还能比本王好看不成？主子天下无双。小七说得很认真，他不是个会花言巧语的人，说的话多是真心实意，因而越发动人。轩辕镜嘴角一翘，倒是乖顺，把衣裳脱了去床上。小七往后缩了一下， 这不妥，属下可以自己来。 轩辕镜翘着腿看着他，见他仿佛是十分抗拒，忍不住笑了一声，现在倒是知道规矩了，当日在勋县是谁非要住进本王的房里的？竖起耳朵偷听的其余暗卫惊得虎躯一震，险些从房梁上掉下来，连忙七手八脚地重新爬回去，偷偷摸摸看向小七的视线变得震惊又佩服起来。 兄弟，你可真是条好汉。 小七的脸彻底红了，血色一路蔓延到脖颈，扑哧两声闷闷的， 属下是为了保护主子， 所以就要爬主子的床。小七被噎得说不出话来，但是还觉得委屈，明明他说过可以睡房梁或者打地铺，是主子命他同榻而眠的，怎么现在好像是他以下犯上一样？虽然很冤枉，可冤枉他毕竟是自家主子，于是小七默默担下了爬床的罪名，抿着嘴唇一声不吭，任由轩辕领破脏水。 脱衣服去床上。 轩辕镜言简意赅，小七迅速抬头打量他一眼，看起来仍旧很为难，却没有再说什么，默默地站起来开始解腰带。轩辕镜眯起眼睛看着他，眼神小钩子一样，看得小七的手微微一顿，整个人都紧绷起来，动作却仍旧简练迅速，不过片刻便将结实精悍的上半身袒露了出来。轩辕镜脸一黑， 好你个附着。 放在看脸的时候还以为是附着有意欺辱小七，如今脱了上衣才知道，那女人动手的时候怕是根本没留神，得哪揍哪，全身几乎没有一寸皮肤是完好的，是属下学艺不精，副将军已经手下留情了。轩辕镜冷笑一声，说的也是，你能这么想，想必是伤的也不怎么疼了。他挖了药膏糊在小七的瘀伤上，用了些力道去揉，小七疼得浑身一颤，不自觉地紧绷了咬肌。轩辕镜捏着他的下巴不许他咬牙，听他不可控制地溢出闷闷的痛呼声才满意地点点头，轻轻戳了戳他的瘀伤，下次还听不听话，说了不许他去非要去，结果折腾的遍体鳞伤回来，还躲着他不肯上药，难道他以为这么躲着就能瞒过去不成？小七浑身一颤，颤巍巍的抬手抓住了轩辕镜的手腕，语调有些低哑， 主子。 轩辕镜眉梢一扬，答非所问，果然是伤口不疼了吧。他语调微微一扬，放在瘀伤上的手指来回摩挲两下，小七浑身一颤，嘴边的话硬生生地转了个弯，小声道， 疼。 轩辕镜这才松手，揉了下他的下巴，床上去。小七松了口气，连忙朝床边走，轩辕镜紧随其后，随手扯下了床帐子。小七一怔， 主子。 腰上忽然一疼，他闷闷地哼了一声。轩辕镜语气有些冷，自己找的，忍着。 是。安慰看不见两个人在做什么，只好竖起耳朵听动静，却只听见似有若无的两声闷哼，没多久便是轩辕镜的一声轻笑。安慰们面面相觑，都有些莫名其妙。秦王殿下虽然出了名的好脾气，可什么时候连给下属上药都亲力亲为了？钟安慰摸不着头脑，正想缩回去老老实实的装木头，就瞧见床帐子忽地被掀开，小七的胳膊从里头伸出来，又被另一只手抓了回去。轩辕镜的声音响起来，本王准你下去了吗？ 主子， 尾音轻轻一颤，听得众暗卫不自觉一抖，连忙缩了缩脖子，往房梁后藏了藏。 属下知错了。 小七喘着粗气，嗓音还在发颤，仿佛是被教训了。明明是七尺汉子，声音里却透着一股有气无力的虚弱感。受了罚才知道错。轩辕镜话音一落，床帐子猛地一抖，小七的手脚自帐子后头一闪而过，仿佛是在挣扎一般，看得其余暗卫心有戚戚。脾气再好的主子那也是主子，果然不能惹。也不知道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短短半盏茶的功夫，小七就变成了这副样子。众暗卫不忍心再听墙角，纷纷躲了出去。恰在这时，床帐子剧烈地抖动起来，片刻后小七手脚并用，挣扎着从床上爬了下去。轩辕镜用脚勾开床帐子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本王许你下去了吗？小七趴在地上大喘气，身体还一阵阵地哆嗦，闻言一僵，许久才颤巍巍回头看他，嘴唇轻轻颤抖，无声地祈求着轩辕镜，求他放过自己这一回，要是再被挠两下，他真的憋不住要笑出来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